風雨交加的晚上開始了今晚的節目，我們直播室裡面就有迪 Sir 啦 ，Hello 大家好， 同埋隔離嘅 Maria， 又見大家啦， 哇你哋有冇帶遮啊？ 有啊，又凍， 我係完全冇帶遮啊！咁但係咧，好彩咧，呢個世界咧就好心人。咁啊，頭先咧就想去地鐵站咧，就要行幾條街。咁啊，有個姐姐仔咧就行埋嚟啊！你想去邊啊？遮埋你啊！哇，嗰下真係好窩心，你明唔明啊？即係好耐未見過咁好嘅人 啊！出路遇貴人啊！ 係啊，因為喂講真，唔係個個肯遮你啊，係咪先？仲要咁主動喎，即係我冇問嘅。 呢個人都幾好心。 係啊，我諗住企喺度等啊，即係等運到啊，等佢停雨啊。即係但係咁啱有個好人行埋嚟啊！我真係幾想嚇下佢啊！ 好，呢個好人可能係我哋啲迷會啲會員喎。喂，喂，多謝你喎！ 我幾想話姐姐仔，你真係好心啊！好少人肯遮我嘅，嚇下佢先。但係咧，即係好啊，冇唔係講笑啫。即係佢好好心咯，即係一路遮住我去個地鐵站嗰度。咁但係我哋呢個節目咧。講嗰啲人咧就好多都係唔好心嘅，都係壞心腸嘅嚇，啲窮兇極惡嘅人啦。咁啊，今日我哋呢一個案件咧，我哋或者一間講下嚇，今日係咩案咧？其實呢單案應該揾阿毛嚟講，我覺得 係咪啊？ 大埔無私， 因為有個毛嘛， 咪係咯， 係啊，啱曬， 好啱佢。但係今日佢就唔得閒嚟，咁所以咧就我哋三個咧就會去講下今日嘅案件，而且咧都係阿迪 Sir 以前個環頭嘅喎。 算係新界南咯， 係啦， 算係新界南。 係咯，所以我而家暫時揾啲案都係你個環頭先， 都好啊，熟悉啲， 係啦，你多啲個 地區熟悉啲啊， 或者有啲即係線眼啊咁樣噶嘛，攞啲料翻嚟咁，等大家咧即係瞭解多啲啦。因為我哋好多朋友都好想聽下啲內幕啊，咁啊，盡量啦，呢個盡量滿足啦。 有冇內情咁樣爆下料？ 係啊， 我都係睇報紙嘅啫。 有時有啲限制嘅內幕。 我同啲同事講，如果爆咗料之後，我唔好交佢出嚟啊嘛。講笑， 你講用啲英文字母代替得㗎啦。 O K 啊 ，X 君啊，呢啲咁樣，根據 X 君講。 放心，我哋會保護你嘅，放心。 其實喺報章度睇完之後，我哋再分析咧，都已經可以了解多啲嘅。 唔係有時攞啲報章嗰啲資料咧嚟到分析下，因為我知道即係其實當然啦，你報章你冇可能話信曬佢講嗰啲嘢啩，係咪先？真係傻的嘛。咁但係即係裡面有好多嘢，我覺得可以啲 basic 嘅資料攞出嚟再推理一下，喂，究竟有幾成真先 嚇？ 即係如果係咁，係咪即係係咪真係會有咁嘅結果咧？即係可以，即係幾好玩。其實呢個過程裡面咧，好多推理咯。咁啊，講起推理，喂，上次阿迪 Sir 咧就講到咧有個問題俾大家諗諗啊嘛。咁咧就話上次咪講東頭嗰個東頭村嗰個雪櫃藏屍案 咧，係啊係啊。 咁有個伯咧就俾人哋雪咗喺個雪櫃嗰度啦，咁啊成身硬曬。咁阿迪 Sir 嗰時咧就出咗個問題考下大家，就係點樣可以咧？即係你驗屍嗰時點樣可以整翻直佢啊？ 即係佢做解剖嘅時候 咧，點樣攤翻直個屍體咧？係點啊？其實 啊，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即係佢嗰個屍體咧死咗之後冇幾耐咧開始僵硬。 嗯。 但係硬咗幾日之後咧，可能由於個肌肉嘅分解咧，其實都會可以軟得軟翻嘅。可以用即係用翻適當嘅力度咧，就拉翻，譬如啲手可以拉咗之後，佢又唔會縮翻轉頭。放心，咁就變咗可以好正常咁樣將佢做翻個正常人啦，解翻出嚟啦，將個裂啊。 我琴日先訪問完啊，陳達人咧，即係佢係殯儀界啊嘛，即係佢話好多時佢哋嗰啲死人化妝師啦，咁佢哋要將嗰啲屍體咁嘅時候，可能要整翻直啊，或者著衫嗰啲咧，咁有時都會。斷喎，即係唔係好多時，即係有機會 拉翻鬆啲筋啫。 係咯，都會即係要好有技巧 喎。係啊， 嚇咁但係你講起呢一個情況咧，我諗起我哋啱啱咪講呢一個皮夾藏屍嘅。係 啊， 係 啊。 咁如果嗰個屍體佢係攤咗一段時間，咁嗰個人先諗起話，不如攞個皮夾裝住佢帶走咧，咁樣咁都有難度喎，因為佢都硬曬。 哦，咁咪唔得㗎啦！如果佢僵硬嘅情況，你將佢屈曲入落個皮夾咧，我諗近乎係冇可能嘅。 嗯， 係冇可能嘅。 嗯，咁啊，但係我哋啱啱嗰單咧就哇好恐怖喎，將個屍體咧即係斬件啊，斬曬，斬到碎曬，就逐件咧就即係擺喺個皮夾度咧，準備帶走嘅嗰個嚇。咁啊，其實好多皮夾嗰啲都係。其實即係如果除非嗰個死咗好細粒嘅，即係如果唔係都幾難塞落去個皮夾度喎。 好似啱啱我哋咪話兩年前咧紅磡嗰單咧，嗰個女仔都係我諗係細，即係比較嬌小玲瓏， 五尺松啲嗰啲， 細粒啲啊， 楊志教，佢係俾啲人擺咗個皮夾到嘛，點啊 Sir 做嗰個兇手啊，仲未捉到啊，而家仲喺度逃亡緊，係咪先？咁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呢單案件啦，就去到呢個沙田區，咁啊睇下呢個沙田無私離奇報備案。呢單案咧其實咧好出名嘅香港， 係啊，好轟動啊， 係啊，尤其即係因為有一個大師啦金剛上師啦，阿陳果齊咧，即係我哋 N 年前咧都訪問過佢關於呢單案啊嘛。 啊，我都識佢嘅，我 識佢，好多人識佢嘅。 陳果齊陳漢明啊嘛，全名係。 佢個仔仲係明星添，而家啊幾靚仔添啊個仔。咁咧就佢呢單案咧，佢就係上庭作證啊嘛，係咪香港唯一一單？ 啊！要動用到呢、這個係、這個、金剛上師上去做呢、這個解説個情況， 解説呢啲靈異嘅鬼上身啊！呢啲嘢係咪都係我好似香港都係得？ 好似未試過啊，係得佢呢單。 即係幾得意， 即係法庭 神奇 係咯，法庭 法庭要去接受一啲鬼神之説咧，係比較困難啲嘅。 死因庭咯，嗰、那個 係啦，死因庭 就係、是、好啦，咁啊。暴毙案喎，沙田無私喎，哇！聽上嚟咧都相當離奇啦， 好懸疑咁樣， 好懸疑同埋充滿住呢一個神秘嘅色彩嘅。咁原來呢一單案咧開始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發生嘅地點咧都喺沙田嘅，亦都係一個咧埋屍嘅熱點，城門河。 城門河畔 發生過。 城門河畔公園。我哋去翻1995年。 1995年9月29日星期五中午时分，沙田月明村对开的城门河畔花丛旁边，有几只流浪猫在那叫个不停。他们似乎对花丛里面一件物体很有兴趣。 咦，几只猫是这样叫的？有什么在里面啊？哇，为什么会这样啊？ 警察很快接报来到现场，将躺卧在花丛里面的一具男性尸身抬出。 死者年约65岁，男性，除了手肘有瘀伤之外，没有其他表面伤痕。他的颈被人用一条黄色的电线紧紧绞住，再在颈后面绑了10多结。至于死因，有待进一步证实。 更加得人惊的是，在死者面上被人淋上一层白色的漆油，令这宗命案蒙上一道更加迷离的色彩。 好，再次多谢阿仁哥，仁哥大仁哥帮我咧就录音啦，同埋咧就阿 Linus 啊帮我哋画咗啲插画啦，系啊，好中意插画嘅。咁啊，佢头先见到啦，嗰个死者个死状咧就已经系大概喺嗰幅图里面咧展示晒出嚟咯，系咪先？ 好清楚啊！ 系啦，咁啊 ，Rita， 不如我哋讲下佢嗰个死者呢个死状系点样？当时喺个草丛里面。 好啊，咁其实咧佢就有啲电线前颈啦，系啦，咁个头淋咗白油啦。 佢个电线系黄色嘅电线， 翘住 颈， 系咪？系啦，咁同埋喺后边咧，颈后边就翘咗好多个结嘅， 系，即系咁翘，系咁翘，系咁翘。 系啦，咁个手臂就有伤啦，个鼻都有啲血迹嘅，吓，咁同埋最离奇咧就系佢。冚住一個女裝的神褸喎，係咯，呢個我覺得 好特別啊， 好奇特 啊！神褸咧，我哋可以睇下第九嗰張相。嗱，呢張就係 Linus 畫嘅啦，就都有件神褸喺度啦。 同埋報紙呢個係 嗱，呢個報紙你見唔見到嗰個神褸咧？就係一個女裝嘅神褸， 係啊，女裝神褸嚟嘅。 但係嗰個死者係男人嚟嘅， 係咯。 咁啊，都相當。 個兇手係女人，唔係啊？ 咁咩？ 啊，答案係知嘅， 係咯。咁即係話擺件褸喺度，代表 係好懸疑啊！ 但係咧，佢個死者咧係唔係著住睡衣嘅喎？嗱，你著住睡衣加件神褸啊，你夢遊出咗嚟，可能撲親係嘛？咁但係佢 跟住自己仲揾條電線黐自己。 咁然後佢其實著住啲夏威夷恤啊、灰色褲啊、涼鞋。 即係佢本身係著住一啲便服 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就有個女裝神褸冚住。 嗯，咁呢個明顯都係他殺嘅啦，首先唔係自殺先，應該 好大機， 自己撬唔到嘅，自己 咁樣冇理由咁樣， 同埋佢嗰啲結喺後邊嘅，係啊，你自殺都係前面撬啫，你喺後面撬其實好難。 啱啊啱。 係， 咁啊，自殺有好多方法添，而且好少話，即係你唔會聽到用一個咁嘅方法。 都唔會喺個花槽度跳啊，就算啦， 咁樣自殺法。但係咧，當時因為警方咧就覺得呢個人嗰啲衣著咧有啲似司機啊，即係嗰啲的士司機，著住啲涼鞋啊，即係啲恤衫啊，西褲。咁佢就話初頭咧以為係一個失蹤嘅的士司機嚟嘅。咁但後屘發現咧又唔係喎，原來唔係嘅，即係錯摸嚟嘅呢個。咁好啦，件神褸咁樣冚住。咁如果有人殺咗佢，又要披件神褸喺度，係咪驚佢凍親咧？ 嚇！死人都怕凍。 係啦， 所以好得意 咩心態咧？呢個人嚇咁啊，當時 係咪啲憐憫之心咧？即係好啦，冚住你啦，即係你好多時候 即係尊重個死者，就冚住佢。 但係定係驚俾人睇到咧？因為佢又淋一啲白色嘅漆油喺塊面度。是不是有即係淋冇嚟保護色啊？如果你一係就淋啲綠色嘅油咁樣喺個草度睇唔到啊嘛，係咪先？ 係啊。 咁又唔係喎，你淋啲白色漆油咪好容易睇。 即係如果我覺得報復，可能淋紅油添。 嗯， 係啊，係咪？ 一般 最債。 最睇就淋紅油㗎嘛。 係啊，即係我好仇恨你，我淋紅油啦，買紅色啦。 係啦，即係可能會唔會係爭人錢嗰啲咧，俾人大耳窿追債咁樣淋紅油啊嘛，即 係唔係如果個大耳窿殺咗佢，都唔會淋油啊，嘥咗桶油啊，係咪啊？你都追唔到啦嘛， 淋落塊面度啦，淋落個門度嘅通常係啦。咁呢個人咁樣嘅死狀咧，就即係好多懸念啦。咁啊，即係究竟係點樣俾人殺害嘅咧？呢個人咁佢大約咧就係即係都係六廿幾歲嘅，係 六廿五歲， 八百啦，叫做嚇。咁啊，當時咧唔知佢嘅真正身份係乜嘢。咁但係咧就喺呢個草叢附近啦。咁啊揾到一罐油啦， 未乾嘅油， 未乾嘅油 係啦，同埋有 即係吻立翻佢面上嗰啲 係啦，白色嘅都係白色嘅嚇嘅油嗰個罐啊，嚇咁同埋有個黃疸病。 係木產病所謂何事咧？我哋睇第五張相先咁啊！佢當時咧，即係阿 Lannis 都話咗啦，即係嗰個木產嗰、那個黃疸病咧，我後屘睇完單案咧，呢個黃疸病好似冇乜意義喎，即係 真係冇乜意義。 係啦，即係唔通佢用黃疸嚟即係打死佢，跟住 撲暈 打到黃疸都甩埋。 阿迪Sir會唔會係枕啲草叢啲垃圾咧？ 應該可能是嘅啫，垃圾嚟嘅。 係啦，咁啊，依個就真係想問一下你，因為上次都問過一下鬼故王啦。咁因為咧，上次講到我咪話我姐夫個妹妹咧，就係俾人哋奸殺咗喺嗰個大呢個咩山啊？大帽山係咪？ 八仙嶺。 八仙嶺嗰度嘅，咁佢當時咧就喺附近亦都係揾咗啲證物啦。咁我都問過鬼故王啊，咁其實究竟係應該執啲乜嘢嚟到去化驗嘅咧？因為你喺個大自然可以有好多嘢噶嘛。係咯，咁迪 Sir 根據你的經驗又點樣咧？ 如果喺當然啦，如果你喺野外啊，或者個面積比較大嘅地方，我哋去搜索，咁首先我哋起碼都要知道呢個死者大概係咩物件去造成佢嘅死亡啊？例如佢俾刀插嘅，咁我哋梗係要去揾一個空刀啦。咁我哋喺呢個現場嘅時候咧，基本上都會有呢個化驗師去做嘅，咁佢哋會根據佢哋有需要嘅咧，佢哋就會喺現場檢取，包括一啲纖維啦，或者大家糾纏期間互相接觸到，留下對方嘅身體或者係衣著衣物嘅纖維啦。如果係其他嘅咧，佢仲要個重點咧，就係盡量揾多啲兇手留低嘅物件咧，例如兇手可能會留低嘅指模啊、鞋印啦。又或者留低嗰啲佢嘅 DNA 啦，嚇咁逢係大概有呢一類嘅證據咧，佢哋都會檢實嘅。咁首先咧，我哋就會做咗嗰個化驗師就會做咗死者身旁嘅物件先，佢會做曬， 即係近啲嘅 嚇。譬如有啲煙頭啊、樽啊，有機會攞到我哋嘅 DNA 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個證物員陪同佢一齊，就指出曬邊一樣證物列為嘅編號係幾多，有啲乜嘢係佢現場由化驗師自己去執嘅，有啲乜嘢係由個警員事後攞去做化驗，或者攞去做呢個指模嘅鑑證嘅，咁咧就類似呢啲嘅物件咧，我哋都係會執嘅。 係頭先阿迪 Sir 咧就話都要睇下現場咧有啲咩物件咧比較配合嗰個死者個死亡嗰個時間啊，即係例如一件得意就係話，譬如佢見到一個樽，嗰個樽咧明明係應該係咧擺咗成可能一年啊，呢樣嘢我諗起咧，我以前咧有個巴士咧就經過一個巴士。巴士站個頂咧，你坐樓上，你會望到噶嘛？ 好多樓上， 上面咧有個鳥籠， 咁個鳥籠咧，我就係有，我諗我大大話話兩年咧，經呢個巴士經過呢一個巴士總站，嗰個鳥籠都喺度噶， 即係鐵嗰只 鐵嗰啲，我唔知道嗰度會有個鳥籠，即係扁咗嘅。 咁得意 嘅。咁咧就即係頭先迪 Sir 咪話咯，即係如果有啲植物擺喺度，喂，明明都已經 生曬壽啦， 即係好似明顯係擺喺度好耐，都冇人去處理過啲嘅垃圾咧，可能。但係個屍體原來係啱啱即係， 如果個屍體係即係死咗，譬如佢只係可以係新鮮嘅，都係鑑證，我哋都係睇佢一兩日嘅。咁我唔可能執半年前人哋飲完汽水抌低個樽， 就應該即係如果有取捨嘅話，就唔會執呢樣嘢。 你會選擇性，其實都可能會執，即係執嗰個咧，可能佢鑑辨唔到就一定照執。如果好明顯嗰個空膠樽已經係染滿泥土啊，好污糟嘅咧。同個現場環境不配合，因為個死者可能會只是一兩日的時間，你不可能執三個月或者半年前，根本佢都未到。 咁喺氧化曬嗰啲就唔執。 我哋會喺度執嗰啲樽啊、煙頭啊，就因為嗰個兇手有可能喺度飲嘢，亦都有可能喺度食煙。咁嘅情況咧，我哋盡量執到啲有機會攞到個兇手留低嘅證據啦。 但係迪 Sir 啊，我覺得咧，如果我係兇手啦，咁好似我咁傻嘅，我都唔會即係將啲嘢擺附近咯。我梗係掉到老遠㗎啦。咁其實會唔會咁樣反而警方咧就嘥咗時間去真係有機會嘅地方可能冇揾到喎。 你可能仲會去七十一飲杯嘢買包煙。嗱講真啦，警方嘅調查咧，我相信依家咧係好全面嘅，唔係淨係喺嗰個短短嘅範圍裏邊嘅。包括擴大少少嘅範圍咧，我哋都會去處理嘅。咁、 okay. 譬如個兇手佢擺低之後佢離開，佢都好可能，唉，點口煙食食，頂定神，佢唔會帶埋個煙頭走嘅。 有時咧就即係同埋咧嗰啲叫咩啊，天網恢恢嘛， 係啦， 就係硬係留啲嘢跌咗啲錢啊咁 天梗係會安排啲， 或者有個鞋印啊， 係啦， 你走得咁容易嘅。咁有朋友話今日聽唔到我哋講，聽唔到我哋講任何嘢。咁驚，阿 Vermon 啊，日本嘅， 咦，好靈異喎！ 即係如果有咩朋友係真係聽唔到嘅，都可以反應。 試下扭翻大個窩籠啦， 係咪啊？ 佢話聽唔到，應該唔會啊。 Hello， 冇其他人投訴啊。 唔係，如果有反應就應該係聽到先會有反應㗎嘛。 應該係咯。係。 唉，可能個麥鬆喎。 乜都睇唔到。 阿狗聽唔聽到我哋講嘢？阿狗聽唔聽到我哋講嘢先？聽到係嘛？ 聽到。 聽到嘅，咁即係應該係仲做緊嘅，係啦，咁大家反應一下，如果聽唔到或者睇唔到嘅話，得個知字都好啊，我哋嚇。咁咧就頭先我哋講到啦，就喺呢一個現場揾到嘅呢一具屍體啦。咁警方當然咧就係要揾出咧究竟佢係咩身份啦，同埋佢究竟係俾咩人殺害啦咁樣。咁呢個身份咧就即係都過冇幾耐都揾到咯喎。咁佢嘅身份係咩咧？其實 佢就係、是、啊。叫做何俊友， 係何俊友是六十幾歲的一個阿伯嚟嘅，咁就其實佢當年咧，原來咧，佢咧就佢唔係住喺呢一區，即係佢沙田咧，佢喺沙田誒呢個月明村隔離嗰個城門河畔咧嘅草叢俾人發現啦，但係其實咧，佢真正住嘅地方喺邊度咧？佢係住喺牛頭角 喎， 好遠喎，距離現場啊！ 佢係住喺牛頭角嗰啲咧，即係單身嗰啲宿舍。 單身嗰啲綜援宿舍嗰啲。 係啦，同埋佢係攞綜援嘅呢個人嚇，唔係的士司機嚟，即係就唔係嗰個失蹤嘅的士司機嚟噶。係啦，我聽唔到啊！佢哋話乜嘢啊？聽唔到啊？ 聽到仲睇到， 係 啦，好清楚，好清。 OK， 係啦，好多人都話冇問題，咁啊唔知佢 mon 做咩事咧？ 係咪日本嗰邊嘅線路？ 日本嗰邊。日元冧啫，連個機都冧埋，咁驚。OK， 希望你跟住會聽到啦。咁啊，好啦，佢嘅身份就係何俊友啦。咁佢其實係一個攞綜援嘅單身人士 嘅伯伯咁樣。 咁即係其實身邊都冇人冇物嗰啲嘅喎，所以難怪咧，佢都死咗成日咯，喺嗰個草叢嗰度啊。 即係冇人報失啊，咁樣又冇人報警啊，咁啦。 就揾唔到佢嗰個身份。咁後屘其實點解佢核對到身份嘅咧？呢個我又真係唔知喎。 係咯，因為佢 其實係冇人去報佢嘅失蹤嘅喎。咁我哋都有啲。 咪驗指毛咧？ 指毛一定會嘅。 係咯，驗指毛咪 check 到佢嗰個身份咯。 唔係，咁你都要佢係曾經有案底嗰啲先得噶嘛。 哦，未必嘅，有啲其他渠道可以揾到。 你 我哋呢度都冇話佢冇案底啊嘛。但唔知啊，我哋 嘅資料顯示。OK， 好，咁啊。Anyway， 咁佢其實原來咧就揾到佢嘅身份之後咧，亦都揾到佢屋企咧就有一本記事簿。 記事簿， 記事簿寫了很多東西在上面的啦。 這個記事簿就是查案的八寶來的，真的 很有用的，因為阿迪 Sir 以前講過很多案呢，都是那些資料在那個記事簿和那個電話簿 呢， 我們現在就沒有這件事的，其實我們全部所有東西沒有了電話等於沒有條命那麼滯，差不多。 基本上謀殺案多數都是懂得一下的，是吧？ 所以如果你現在人呢，他殺了人將他電話丟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即係佢都好多啲資料咧。 唔係，佢都知佢電話嘅，咪就攞佢嗰個電話個記錄咪睇得到咯。 係，唔係我意思話，即係但係你揾唔到嗰個死者嘅電話咧，其實你又唔知佢有咩 咁啊係， 有咩有咩？ 唔 係， 而家全部先 synchronize 曬去 Gmail 嗰度啦。 但你連佢電話都揾唔到，唔知佢電話號碼噶嘛？個 Gmail 更加唔知啦。 總之冇咗電話， 即係查到就得。 查到啦，係啊， 即係屋企人會講。 以前就好簡單，有本實物，有本簿喺度。係 啊，電話簿 一揭一睇到你喺邊一度個電話。特別打了星星圈了好多咧都 花家姐嗰本咧寫滿曬嗰啲男朋友嗰啲， 你點知啊？真係咁都俾 俾佢爆咗出嚟，俾阿迪神爆咗出嚟。 咁啊，呢一個阿伯咧就唔係一個就唔係好多女朋友電話，而係咧有一個咧叫林天明嘅人嘅電話喎。 出現咗喺個記事簿裏邊啦。 係啦，咁呢一個呢一個名咧，即係對於探員嚟講咧，就真係眼前一亮喎。點解咧？咁因為原來咧，即係喺一年前咧，都曾經有一單兇案啦。咁啊，都係同呢一個名字有關嘅。 呢個名都出現， 呢個名都出現過嘅。咁林天明呢個名咧又唔係話即係好特別啦，即係三個字都好簡單，姓林嘅都好多。咁但係咧，如果兩單兇案都係喺沙田嗰度發生，又咁近啦， 同一個地區啊， 同一個地區，而且咧兩個死者如果都係識同一個人咧，咁會唔會係有啲嘢咧？ 有 啲嘢 關聯咧？ 係啦，咁不如我哋咧即係早少少去第一 part 嘅 break 先，咁我哋翻轉頭咧。就會講下第二單兇案誒點樣最後咧就揾到嗰個咁嘅沙田巫師出嚟咧，翻轉頭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幕幕驚心動魄嘅案情，段段鮮為人知嘅內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鐘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环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